凌晨唤醒了我，照亮昨夜的梦，一直到的时候才开始有一点懂。却叫人迷惑，你的轮廓，你的爱就像彩虹，我张开了手，却只能抱住风。问我离开我，你就像出太阳下雨难捉摸，越是揣摩越是搞不懂，只好慢慢承认这故事叫做错。 水上乐园，对于